但是却哀而不伤的情调。 同是过路，同做过梦，本应是一对。人在少年梦中不觉，醒后要归去。三餐一宿也共一生，到底会是谁？但凡未得到，但凡是过去，总是最登对。台下你望，台上我做，你想做的梦。前是故人忘忧的你，可曾记得起？升起双臂，老病身死，说不想转平。恨台上轻轻，或台下我不是我跟你。昨晨渺渺，天已茫茫，将你共我分开。今夜真缘，无份有缘，回忆不断，生命却苦短。一种相思，两段苦恋，半生说无缘。在年月深远，望明月远远，想着你。